此直到天长地久。

失去一阵烟就不见。 Waiting for you, I'm waiting for you, waiting for you, kiss me in the night, with me, singing now, 留给我一望无际的思念。

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，但愿人间没有恨，但愿人间没纷争，但愿人间快乐到永恒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，